那么其他的呢，你做一些文创的特色的一些产品，你有一些独到的一些创意，很可能呢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形成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文创，我自己的食品的制作等等，在这里面呢是跟合作伙伴对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他们成长孵化是有一定的机理作用的。而这个过程呢并不是说它永久就只是摆一个小摊儿，所以这样的交流的话呢有相当多的他可能不会永久去办市集了，他在这里参与几次之后他成功了发展了，他可能呢离开市集变成了一个特色咖啡厅，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很可能变成了连锁咖啡厅，最后成为一个知名的大企业，它被孵化出来了，所以这一类呢也有。同时呢你说这些都被孵化了，是不是市集就没有新的企业参与呢？不是，它会有更多的新人参与进来，而且呢人越来越多，参与的新人呢他有新的点子新的创意，在这里面呢大家来试水，有的可能啊哎呀经营一段我做的很有特色，但是真的不挣钱， 嗯， 这就退出了，但也有的呢就成功了，所以呢他会不断有新鲜感的变化，这也是消费者愿意去的原因。 哎，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赖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积极参与，谢谢。 好的，再见。幸福 的味道。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关注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客户端。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上午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 阳光明媚的一天就此其实已经开始很长时间了， 哎，这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 当然我们节目开始陪着大家 啊， 今天上午下午都是我们俩， 是也有的朋友在这个点啊、估计已经买好了中午要做饭的食材，准备再过半个小时开始做午饭了，是不是？ 哎，要说做什么，你得吃食堂吧。 我觉得就是现在天这么冷、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3摄氏度，中午真得吃点热的，是不是？ 哎，这倒也是，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都少不了哈、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也得有一些小调剂。你比如说临近年底了、想想遥想这一下，这一年我要是能、中个彩票是不是特别好？ 哦，我觉得您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为什么呢？ 起码您可以在晚上和周公聊聊，看看周公能不能帮您实现中彩票的愿望。 万一中了个彩票， 梦想总得有 啊！ 而且我前一段还真看，就是外地有朋友不是中大奖，哎呀，总是让人心里有点痒痒。 是没要个微信特遗憾。 咱这不认识人家不是吗？认识人家也不给我钱呀。 福利彩票增福添彩，据说福彩双色球12亿元是大派奖。 这不是据说，这真的。 真的哈。 啊， 自从双色球游戏2022-125710月1号晚上开奖开始。 11月1号晚上开奖。 哎、将会持续派奖20期。一等奖获得者每期均分2000万的特别奖，奖金总额达到4亿元。末等奖奖金翻番，奖金总额8亿元。同时北京福彩还开展电脑票兑奖送票， 任意电脑票兑奖就送双色球，每天送出50000张。具体的详情呢您可以看看店内的海报。 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 万一要是中了奖了。 是啊，咱们不是说嘛，这美好的愿望还是要有啊。 万一你要是中了个大奖，你有什么愿望？ 不管我有什么愿望，总之和李凯老师没什么关系哈。个人财务个人分配，但是我觉得我真中了大奖，咱是不是也能支持一下公益事业？咱可以把奖金的一部分用于一些比如说帮助希望小学的同学好好学习，不是之类的啊。 唱高调谁不会？ 主要现在不是还没中奖呢吗？我觉得这下了节目可以买几期双色球似的。 我跟你说啊，要是中了大奖 啊， 我就去商场 哦， 超市， 嗯， 然后在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驻足观察。 不是都有那么多钱了还只是驻足观察吗？ 看看想买哪个就买哪个 啊。终于实现了超市自由。 那是 商场自由。 你现在 便利店自由。 你现在去便利店里边，尤其是这天儿，你站在那些饮料面前 啊， 到底是喝哪个 啊？ 你不得犹豫一下？ 喝个咖啡，喝个奶茶，喝个果汁儿，喝个酸奶。 肚子是有限，你只能选一个。 那冬天的话天儿比较冷，还是喝奶茶吧。 反正是这样，现在天气确实比较凉哈，便利店里边的一些热饮，人家那个那叫暖柜哈，其实也不叫加温，反正总之就是把那饮料放里边，接通电源之后，什么奶茶呀咖啡呀都在40多度的隔热板上一字排开等待人们把它带走。你比如说像在便利蜂，暖饮柜台分为三层，上下层分别以咖啡和茶饮为主，中间啊是以果汁牛奶产品为主。而全家便利店的暖饮柜是一个放在收音机柜台旁边一个四层的迷你柜子，在咖啡茶饮之外还增加了什么植物奶椰汁燕麦摩卡这些适合年轻人消费的产品。在马家铺商圈的 7-11 便利店当中，暖饮柜足足摆了7层，在便利店的品牌当中暖柜面积最大，饮料的种类也很丰富，售价从5块钱到14块钱不等。你想你要中了一个大奖 啊， 你选14的也没事。 我觉得咱把整个暖柜包下来也不是没可能。 灌个水宝。 你就不能送给朋友同事、 哎、 与民同乐吗？ 我告诉你，现在这热饮柜当中除了饮料竟然还出现了热红酒。 哦， 红酒啊， 250 毫升的听装规格，售价14.9块。 啊， 红酒你喝过热的吗？ 没喝过。 哦、 说实在的，咱这不是喝酒特别多的 啊。 摇晃的 啤酒喝过热的吗？ 啤酒还能喝热的？不是人家都喝冰啤酒吗？ 想加热什么都能喝，您白酒还有加热喝的？ 那白酒确实， 对吧？ 我看人那好多影视剧当中不都说那个你这个酒啊不能喝凉的，要不这个写字儿手打颤又要被老爷说了。 这是什么戏呀、 啊？《红楼梦》啊，宝玉写字嘛，薛姨妈劝他要喝热酒。 啊，好吧，好吧，我们你看我没知识真可怕。哎呀，但是在便利店的暖柜当中啊，并不是所有的饮料产品都可以进入这个暖柜当中售卖。比如说在便利蜂，饮料上边暖柜有两个门槛，就是谁不是谁想进去暖和暖和都行的。首先需要饮料具备热检报告，其次呢，在感官上，加热之后的饮料不会出现沉淀物。液体凝固这些异常现象，就受欢迎程度来看，咖啡、豆浆、牛奶和无糖类的茶饮是近期热门的品类。一名曾经在 7-11 工作过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相比于果汁加热之后啊，略微黏腻的口感，像茶呀、咖啡这类饮品更适合在暖柜售卖。 哦， 因为咖啡和茶在冬季加热之后，口感不容易变形。有些拿铁、奶茶类的产品在加热之后啊，显得会更为香醇一些。 还真是。 哎，您没少喝是吧？此外呢，这类茶饮品呢，或者饮品的定位和便利店的客群也更为匹配。 感觉还是年轻的朋友多一些哈。 对对对。 附近的上班族可能利用这个上班的间隙，咱买一杯饮料回去尝一尝。 啊，上班的间隙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呢？ 比如中午吃完午饭、溜达溜达。 我以为您那上班的时候全是间隙。 人家好多单位都有工间操呢，比如说你上班2小时，咱们做做第9套广播体操，这是吧？劳逸结合，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当然了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瓶装热饮比常温冷藏饮料 成本更高一点儿，对吧？更短的加热保质期会让损耗更大，放在暖柜里的这些饮料安全饮用期限受到大家关注。在全家便利店的暖柜瓶底都贴有一张保温箱饮料实控贴纸，部分饮料也在瓶身上加注了加热的相关提示。尽管门店做了提示，但是不能打消一部分顾客的选择顾虑。 什么顾虑呀？ 哎呀，如果你说这饮料过期了，店员重新贴上标签是不是也挺容易的？ 哦，就他那个实控贴纸也可以撕掉。 对呀， 万一啊，咱拿恶意揣测一下，他自己偷偷换一张新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会不会呢？所以人家从来不买暖柜里的饮料，同样的价格可以选择便利店里边的美式咖啡。针对上述的一些担忧啊，便利店企业有相应的应对办法。某品牌就表示，店员在把热饮上架之前需要用这个什么鲜度派的， 就是一个装备，一个设备哈， 激活每瓶上边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被激活之后啊，系统将自动计算每瓶热饮所剩的销售时间，等到该废弃的时候，店员会按照系统提示执行废弃。此外呢，在和系统协同的自助收音机也会对超热饮料进行拦截，确保热饮不会流入消费者手中。我觉得当商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为消费者负责，不能为自己的钱袋子跟那儿紧扣上。 没错 哈， 这也是良心企业必须要做到的。 哎呀，所以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聊什么得趁热吃或者趁热喝 啊，就是热的才好吃，是吧？ 才好喝。 我觉得咱中餐当中很多的美食都必须趁热吃啊。 当然了，还可以畅想一下 啊， 假如我中了大奖，我干什么？ 假如我中了大奖 啊， 您怎么支配这笔钱？ 对呀、啊、对呀、啊。 那您得先说那大奖得几位数啊？ 哦，你这么细致呢？ 七位数， 个十百， 八位数， 十万百。 你那还用掰着手指头数啊？ 我都是，我除了数这个十百千万， 你百万级别是七位数， 这我真 千万是八位数， 你是财迷主 义，亿是九位数， 你专业我 一般是从亿开始倒推，亿是九位数，然后呢，你再减一位就是千万，是吧？我们作为财经节目主持人，他真得有这觉悟。行，那咱们今天就俩话题哈。 你说属蛇的是排第几个呢？ 排第六个呀。 哎，可以啊。 那必须的。 你对数字那么敏感呢、啊？ 那是那是知性女主播吗？ 哎呀，那属猪的排第几个呀？ 十二个呀。 哎呀，可以啊。 那真是。 行，随便问不倒你了。嘿 嘿，那个今天节目要不我提前走，这叫见好就收嘛。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来聊聊什么得趁热吃，或者什么得趁热喝都行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五年前啊，搬进顺义区新家的一位李女士，曾在一个线上源头家具厂家买了一套实木餐桌椅。这价格啊还挺便宜，是线下的三分之一左右。原本呢，李女士暗喜，哎呦，在线上买家具挺好，捡个大便宜。 哎， 但是没想到啊，这实木的餐桌椅到货当天就出现了意外。安装师傅拆开包装之后发现，他买的这个桌椅好多处都出现了磕磕碰碰的那个痕迹。 哎呦， 你说你一个新桌子新椅子磕出几个小坑，是不是咱消费者不能接受啊？李女士随即联系了店家，提出这家具我拒收。后续呢，安装师傅又和卖家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拉锯战。 嗯， 然后这就是出现扯皮。这厂家说，我们发货的时候是完好的，肯定是那个安装师傅啊，在运送过程当中出现磕碰了。但是人家安装师傅说，我这运输途中没出现情况，肯定是你发货的时候就有问题。 嗯， 这 互相扯皮， 这扯了半天，安装师傅不情不愿的把家具拉走了。李女士后来回忆到，因为安装师傅和卖家也不认识，两方呢也没有合作关系，只是卖家在线上临时找了一个北京的安装师傅，所以这些磕碰究竟是谁的责任，拒收之后是不是应该由安装师傅拉走，这些啊细节都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次线上购买家具的经历让李女士觉得有点失望。他觉得网购家具虽然便宜，但是咱消费者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是， 但是啊，我们刚才说的情况是五年前， 现在呢，全国电器家装商品市场规模超过了5万亿元。有数据显示， 五万亿是几个数字啊？ 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呀，有你，总之很多了，有2.67亿消费者啊，2.67亿消费者呀，这是九位数啊。购买电器家装产品，我见识短，我这人生当中接触最大的数就九位数，不行啊！ 哇，你还能接触啊？ 我就知道，哎呀呀呀呀！今年前10个月有2400多万张床，2200多万套沙发，和18,800多万件餐桌。你看你给我弄糊涂，1800多万件餐桌椅在线上被售出。你发现很多朋友啊，对家居生活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隔几年人家换一换家里的这些家具大件，是不是？沙发换一换，床也换一换。和网购那些小件商品不太一样，消费者在购买大件商品的时候，对于送装服务的确定性要求更高。但是呢，也一直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痛点。你比如说，家具的配送时效太慢了，或者出现上门次数多、乱收费、商品破损、退货难、旧货处理难等等问题。与此同时呢，很多的品牌也没有能力自建送装服务。但目前啊，市场上的第三方服务往往又没有统一的标准， 是 就导致咱们消费者有的时候啊，家具挺好，质量没问题， 他那个配装的工人啊，都不是他们公司的 啊，都是人家第三方找的， 第三方就跟他们没关系，花钱给你装， 哎，没错，这就导致很多消费者体验太差了，商家的资损也比较高。2021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就显示，在2014年，也就是李女士之前买那个餐桌椅那个时候，咱国内家电行业的线上渠道销售额占比只为11%左右，也就是1/10左右。但是这个数字啊，到了2021年已经攀升到了52.9%。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一半的家具哈，家电都是通过线上的渠道开始销售的。 原来啊，没疫情之前，好多年前，北京有好多的家具城， 哎， 都是看家具的。当然呢，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北京的家具城太， 那几个楼嘛， 哎，要不然你就是再远点去香河，那边也有家具城。后来发现，在网上有好多像什么广东啊、福建啊那边的一些家具做工可能更为精巧一些， 就是异地发货，而且线上有的时候价格确实实惠一些， 哎，价格1/3的价格嘛， 它没有那个线下展店的那些场地成本。 我们单位对面原来有一个家具店， 嚯，那挺高端的哈。 不知道，没进去过， 反正我在新闻上听说过。时间到了2022年，你看从小咱就关注新闻，买不起，但是咱关注最新的消息。时间到了今年，李女士啊又网购了，她在这个某个电商直播间种草了一台电动沙发椅，这可以变成摇摇椅，还可以躺倒按摩。于是呢，李女士就抱着我再试一回的想法，有点小忐忑，下了单。但是这回啊，他这个电动沙发椅的配送经历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大件的电动椅由电商平台物流送货上门，而且同步安装，师傅准时准点的到达了，验收、安装、测试一气呵成，而且承诺啊，出现问题您直接找这个线上卖家就可以了，上门维修也行，退换货也没有问题。李女士啊，挺惊讶，她说没想到过了这5-6年，咱们线上买家具和买电器真是一样方便，这个售后有保障，大家买得更安心。当然，李女士这回顺畅的体验其实也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在网购家具成为大家消费的新趋势的同时，家具送装师也成为了热门的新职业。咱前2个月大城小事也和大家说了哈，人家高薪聘请啊。有一则新闻是这样说的，说平均月收入2万到4万，招聘家具送装师。你说这薪资水平不错吧？ 我跟你说，我要是干这行哈，给美哲他们家送家具，搬到楼门口一看自己彩票中奖了，立刻撂挑子不干，让他自己装去。 你瞧瞧， 哎， 我们这个行业就怕有您这样人品的人混进来，滥竽充数。 所以当然了，证明 咱不能一心向前看， 哎，这 掉钱眼里了。你 这证明现在真的是配送啊，这些配套服务越来越好， 那是哈， 啊。 要说这薪资水平也不错， 是 一般快递小哥的2到4倍以上。但是这个招聘啊，人的要求也比较高。你首先你得熟悉不同家具的这个配装技能，是吧？而且啊，最好能独立完成送装。如果您有几辆车，就是拉货那车，那就更好了。所以啊，招聘等优秀的送装师傅，其实也是未来这些物流企业的当务之急。 人啊，现在真是缺人手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物流配送家具的，包括可能即将到来的这个双十一，一些快递小哥也是人手紧凑。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云老宋直接给美哲做了一下前期的尝试。哎呀，2000年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因为有事儿，半夜11点多才吃完晚饭，然后跟这个才吃晚饭哈，然后跟朋友聊天，然后说我哎呦这啤酒，我说这啤酒太凉了，让服务员给加热喝一下。 因为是冬天是吗？ 本来就是句玩笑，没想到这服务员实心眼儿。听完了之后真拿走加热去了，哟，我尝了一口特别沙口，没法喝呀，最后要了个凉啤对着喝的， 别凑合喝吧。因为我没加热过啤酒，我就是猜吧，那啤酒里有好多小气泡，你一加热那不全没气泡了吗？那得什么味儿啊？而且啤酒吧，它就是像我这种不懂酒的人来说哈，我觉得它有一种微微的酸口，这一加热会不会加重这种情况呢？ 啤酒还有酸口呢？ 就我不太喜欢喝啤酒。 哦，是吧？8377，今儿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什么得趁热吃。说这个干炸里脊和拔丝菜要趁热吃。 哎，拔丝山药。 拔丝苹果。 哎。 但是拔丝是这样哈，就是做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小的时候我妈都会在饭桌上再放一碗白开水。然后比如做个拔丝苹果。拿出那从菜板上夹过来，拿筷子夹蘸那个白水。然后再吃，就那个拔丝儿的丝儿可能更结实一些 啊，就让它定型，是不是？ 对对，你们蘸吗？ 因为它热的时候不是那个丝儿其实是软的吗？它凉了，它那个丝儿它就硬了，裹在外边哈。 你蘸吗？ 没什么印象，可能就是但是它确实那个菜凉了之后，它会几块，比如山药粘一块不太好分， 是 真的。请教我兔子说，豆腐脑啊，鲜肉包子啊，都得趁热吃。这么冷的天，早餐一口豆腐脑，一口鲜肉包子，太美味了。 一口豆腐脑，一口鲜肉包子， 就是咬口包子，喝口豆腐脑，这稀的干的一块吃。 没事就听广播说，这老北京的豆汁儿啊，得趁热喝。哎，真的，你要是凉的豆汁儿吧。就酸了。 有朋友喝凉的吗？ 没有吧， 很少，是不是？ 很少吧，就是包括三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反正我喝豆汁也得是炖炖炖喝热的 啊，炖炖炖喝一碗，可能发点汗，更觉得凉快一些， 是吧？ 有的酒加热不好喝，但有的酒加热就挺好喝。宝姐姐说，日本的清酒加热之后特别的好喝。这个您得跟李凯老师交流交流。据说李凯老师家里什么两分三个，两个三分，几个几分，哎，这分的特别讲究，真不好意思。 二三， 反正把您那点老底儿全兜出去了。 还是要一个冰桶，把那个清酒搁在冰桶里边。 瞧瞧， 还是冰着喝。 这生活条件一看就是中了彩票的。 我要是真中了彩票，你就发现只能你一人上了 啊！真的，你 就 实现财务自由 了。我就不来上班 了。我跟你说，我就算是一九位数的富翁，我也要坐在主播台前。这是我毕生的追求，毕生的梦想。 胡先生满世界玩去。宝姐姐说，刚出锅的饺子和刚出锅的面条都是在冬季要趁热吃的食品。 哎，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易也说了，咱那饺子得趁热吃啊。清风飘扬说，面条饺子都得趁热吃。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你比如说像我吧，面条有好多的时候也愿意吃锅水的。 或者有专门的凉面吗？鸡丝凉面，川渝地区。 就是咱就不说凉面，就是真的炸酱面。有的时候也爱吃锅水，冬天好多人也爱吃锅水的。包括那个饺子，我就是爱吃稍微凉一点点。 不喜欢趁热吃、啊。 就是刚从锅里边捞出来的。我一般都是这个来美哲你尝一口。其实不是客气，我真是觉得那个太烫。 您确实不是客气，您就是为了烫我一下。 假招子，得等到稍微的差不多待个5分钟，我再去吃那个。 是吧？大家可能选择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肯定是得趁热吃的。清风飘扬还说呢，火锅。这凉的真没法吃了 哈。 那是。这得趁热吃。 小药师说，烤鸭必须趁热吃，一旦凉了就不好吃，发腥。烤鸭我是能多热就多热。你最好是。那个跟那个炉子边上，刚烤下来就赶紧端。 烤鸭不是一般来说人那师傅都会推到您餐桌旁边，然后现给你片。 对，当然有时候磨蹭，就是从那炉子摘下来的时候， 就待了会儿。 你要不就这样，他不是在你桌子旁边骗吗？人骗下两块，你加两块。 然后呢，骗的时候吧，把那个烤鸭往那个小桌子一放，还得找盘去。哎，这缺俩盘，我等会儿我给你拿俩盘去。那烤鸭真的是凉了。 哎，您就直接在人骗烤鸭那小桌子上加。这不是直接吃热乎的多好呀。宝姐姐还说呢，油饼烧饼都得趁热吃，凉了比较发硬，觉得特别油特别腻， 皮了都 啊，感觉有点又硬又皮是吧。像东玲姐也说糖油饼啊趁热吃多香啊。 糖油饼确实是， 这确实得刚做出来。 7498直接就发来一张照片，炸糖油饼趁热吃。然后说这太大了吧，这个 哟，这糖饼确实大啊， 是吧。而且它怎么弄的不是圆的。 不过像我们石家庄确实有卖，这就是大概这种不 规则形的， 对，也不能说人长方条吧，就是大概这种形状。 哎，糖油饼我真认为还是小点好。 但是您上回请我吃的，我记得是圆的吧？ 啊，对对对对， 就人家可能给你切一半哈。红鲤鱼说，东北菜，这个东北冬天饭菜一锅出，这是趁热吃哈。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趁热吃。或者是喝的啊，什么得趁热喝都行，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过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哎，要说花钱这事儿吧，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太着急，最好啊能先尝后买。对吧，不好吃就算了。 哎，人好多卖水果的不都是吗，给你切成小块儿，哎，你先尝一尝。 啊，分什么水果？你说要是比如现在的冬枣，橘子，这些都行。 啊， 你说弄一大根西瓜，你先尝后买。 哎，人家专门有一展示西瓜， 啊， 就给你切一块切一块那种。 真的吗？ 啊，就是街边原来经常有啊，你尝尝我们这西瓜，不甜不收钱，就大概是这种吧。 没见过哎， 真没见过， 真没见过，真没见过。 哦， 榴莲能先尝后买？ 榴莲有街边卖的吗？首先太少了， 有些东西不行。但是你比如说有些服务行业，咱就说小区物业哈，要是能先尝后买，看看服务质量怎么样，这是很多小区尤其是些老旧小区非常在意的。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哈，通州区的中仓街道辖区有不少的老旧居民楼它就没物业，这些老楼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什么管道堵了呀，楼前四大乱建呐，然后停车位不足啊。为了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在区级专项资金的支持之下，街道呢通过让居民就是先尝后买的方式，先看看这服务质量怎么样，引进了3家第三方的服务企业。先尝后买，顾名思义就是对于这些失管老楼来说，物业感觉满意不满意啊，这3家里边挑一家啊，聘请专业公司为他们服务。据了解啊，目前已经有30栋老楼正式下单了。那么在试吃这个阶段，居民都尝到了哪些甜头，物业又展现了怎样的诚意，如何不让优质服务昙花一现，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是先期表现的时候表现特别好 啊， 这 但后劲儿不足。 哎，你这个一旦啊进了门，两口子过日子就发现跟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啊？ 那我哪知道啊。 哎呦， 啊， 我还以为您这有感而发呢。 没跟胡先生聊过。水月院18号院啊，有一栋楼多年失管，楼前绿地被围起来种菜，大小盆的自行车盆被锁了，里边堆杂物的。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杨连山说，今年5月他们接手了这个小区，接手之后着实犯了难。你说这么多年遗留的问题没那么容易清理，好在有社区帮忙协调，共同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杨连山首先找到了占用绿地种菜的居民，起初啊人家根本就不配合。要想把这块菜地恢复成公共绿地就必须要下功夫。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杨连山和同事几次登门，但是居民始终不让步，是吧。劝了半天也没进展，我们家一年四季就指着这两块菜地呢，对吧。 不至于吧。 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哎，一场大雨带来了契机， 把他们家菜全浇了。 7月的一天夜里啊，这位居民突然给物业打电话，下雨啊， 我们家菜倒没什么事儿，我们家屋顶可漏雨啊。 哦， 哎呀，家具和生活用品都被水淹了。 哟呵， 一家人都非常的焦急。杨良山二话没说，带领工作人员连夜赶到人家居民家里边，从凌晨两点一直忙活到五点多，三个多小时的抢修排查，终于清理了堵水，就是积水堵住了漏雨。天亮之后呢，人家杨良山又派人查找漏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您听好喽。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中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得趁热吃啊！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破案了，破案了 啊！ 刚才说那冷牛排， 嗯， 人家没少打字儿， 没少打 说就是冷牛排，不是西冷牛排、 哦， 吓得我刚才放歌的时候还专门查了一下西冷。冷啊，肉眼呢、啊，菲力啊，它有什么区别？ 那西冷和西陵有什么区别？ 西陵印射 多一点儿。 你别打岔，先说那个冷牛排哈。 啊、 人岛屿星城说了，说冷牛排呢和冰冻的那些生牛排还不一样。 哦， 它是先做好，然后冷冻，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微波炉一热就可以了。 嗯， 它贵在方便。 老公， 你吃牛排的时候再配一杯热饮，比如热咖啡什么的。 不是牛排都配红酒吗？ 一般来说牛排配红酒，没准人不喝酒，那人喝咖啡、 啊、 又没喝您家咖啡。 金豆妈说了，说暑假的时候去延庆永宁古镇，看到老式的爆米花，就是那一踩一蹦那嘣一声那个爆米花、啊、然后买了一袋刚出炉的，真香啊。 嗯， 哎呀，要不是还在暑伏天，就多买点了。 哎，这确实爆米花趁热吃哈。 哎， 那时花开说热汤面、疙瘩汤、胡辣汤都得趁热喝。 嗯， 最好啊再放一点胡椒粉，尤其是疙瘩汤稍微时间放的长一点就不好喝了。 哎，7498说，想当年看那《我爱我家》那电视剧， 嗯 啊，这个和平说了，要是中了大奖，就把电视台买下来， 嚯、 哦，给圆圆把学校买下来， 这属于纯畅想，畅想咱就得了哈。 要是中了大奖， 嗯， 我把我们这个新闻广播买不下来吧？ 哎呦呵，离开老师豪情壮志，您要是买下来了我们新闻广播，您准备给我安排个什么职位啊？ 要不然就投新闻广播的广告，全是硬广，天天说大城小事。 哎，还是这比较靠谱是吧？ 就是不挣钱呢。 北京男人说 啊， 二位好，冬天喝热啤酒我觉得非常不错呀。 嗯， 我冬天就喝热啤酒 是吧？ 大家也可以尝试尝试。你看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就接受不了嘛。 想当年那些什么饮料啊都放那暖气片上。 嗯， 你见过那种老式暖气片吧？ 是 铸铁的 啊， 中间 刷那银漆那。 哎，中间正好你放个什么露露啊什么之类的，那种铁罐的， 正好能架 往那一放，哎，天然加热。 是是，后来不是大家那暖气经常会包一下吗？ 给他拿一个木质的 啊，包个暖气， 包一下， 嗯， 就是不像就是那种老的暖气片那么好烤露露了哈。8511说买彩票的事儿，他说15年前啊，那时候不还不兴微信支付嘛， 嗯， 我有一个哥们儿去小卖部买了一盒烟，剩下的钱呢怎么花呀？买张彩票试试吧，就不用找零了。结果揣裤兜里就给忘了这事儿。过几天啊，小卖部老板说前几天有人买彩票中奖了，问了一圈，哎，我那哥们儿那时间就买彩票的时间都对上了， 嗯嗯， 这回家赶紧找找彩票，结果发现那裤子已经被洗了，彩票全成片汤了。那时候啊，二等奖的奖金有40多万呢，哦，这就是命啊！ 哎呀，没准也没中上， 对，就自己安慰安慰 自己，对， 自己 得安慰自己，不然的话， 嗯， 这凹头事里边念一辈子， 是 不是？ 是 是 这晚上睡不着觉啊， 嗯， 这。 临近双十一了哈，网络上出现了很多人买东西，在众多的品类当中，有很多爱学习的人喜欢买书。 嗯， 哎，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对对对，腹有诗书什么书什么气自华。 气自华 啊， 腹有诗书气自华。 对对对，美哲腹有梗概气自华。 我确实看书，我先看一下梗概简介。 但是网络上啊，买书的时候有很多的避雷帖， 嗯， 就别让你踩坑。其中啊，一类由轻型纸装订而成的书籍，还没买回家就被不少读者贴上了差评的符号。 为什么呢？ 有一位网友发文吐槽，他花69块钱买了一本精装书，结果打开啊是轻型纸。什么是轻型纸啊？ 嗯， 就是那种发黄，当然你闻起来有点味儿 啊，确实有点欧巴味儿。 哎呀，它确实，但是它轻啊。 哎， 啊，拿在手里边，你让咱中国好多书一本特别沉， 嗯， 那种轻型纸，你要是带包里边路上看看，其实挺方便的， 重量比较轻。 哎，但是呢，这位网友很是生气。说不只是他，书迷对于轻型纸的成见有多深，豆瓣甚至还有一个名字叫轻型纸的小组，有16000多名书友聚在一块儿避雷轻型纸书籍。 哦，合着这书友们都不太喜欢轻型纸。 不太喜欢啊，他们以识别轻型纸书籍为己任，一旦购买了这类图书，会随之把消息发到群里边，提醒其他人别买了，别买了，别买了啊。小组的标语上面写着，正如出版社有权利使用轻型纸一样，我们也有权利了解某书是不是是轻型纸。 嗯， 那么近日呢，某出版社旗下的自媒体账号发布了一条标题为轻型纸被骂这么惨，为什么我们还在用的短视频。 为什么呀？ 像一块石头一样砸出了原本平静如波的读者群，激起了争议一片。有网友站出来发言说轻型纸好不好，读者自然会知道，也知道怎么选择。还有人说上过几次当了，自然会分辨出好坏，大家都不傻，不接受无脑洗白。还有人直言说精装加轻型纸是最可恨的， 就是你打着精装书的旗号，结果用的是更加便宜的轻型纸。 哎呀， 让一些书友觉得不太满意是吗？ 看到这些争论之后啊，记者去搜索了轻型纸的相关信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哎，一查吓一跳，几乎每条和轻型纸书籍相关的网络信息表达出来的都是读者对于轻型纸的反感和厌恶。书籍收藏爱好者小杨跟记者说轻型纸图书它是书架上永远的痛，说刚开始收藏图书的时候也不太懂行，买了好多这样的书籍，前两天整理书架，看到不少书已经黄的没眼看了，还微微泛着臭味。 哟， 轻型纸到底是什么？有一名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说，它确实是一种价格低廉的胶版纸，缺点是纸张不耐用，寿命短，而优点就是质量轻盈，方便读者携带，由一些专门的木浆制作而成， 一般是杉木纸浆。 哎，这你懂行呀？ 嗯， 哦， 哎，咱多看书，咱都是有常识嘛。 还添了一些化学添加剂，也少一些。对于轻型纸呢，当然也有一些读者厌恶，也有一些读者喜欢。同样是在豆瓣平台，还有一个名叫我爱轻型纸的小组。 不是，这俩小组打擂台是吗？ 但是那组员人数吧显得上面单薄了一些。 多少啊？ 现在目前为止才99个。 但是反对轻型纸那10000多号人。 哎 呦。 读者对于轻型纸的厌恶到底从何而来？记者采访和查阅了轻型纸图书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到读者不能接受的其实是轻型纸的无孔不入。一般来说，通常定价高的精装书为了利于保存不会采用轻型纸，而目前出版行业当中有些精装书不过是精装的外皮儿，轻型纸的内盒。换句话说，高标价不代表就能买到精装书。 嗯， 一位网友举例了，如果你是一个爱表的人啊，手表啊， 你花20万买了一块劳力士、 哦、 啊，然后呢装饰表盘都符合你的要求，结果发现那表芯是石英的，你怎么想？ 又不是一块机械表， 对吧？ 你光买一个外壳，光买个样子， 哎， 那确实有点不能接受， 是吧？其中的一位轻盈纸持中立意见的书迷跟记者说，他能理解别人提出来的反感。很多出版社呢不会标明图书是由轻型纸还是胶版纸，一些看似精装的经典文学书定价其实挺高的，买到手却发现不适合收藏的轻型纸，久而久之啊，读者肯定会产生抵触心理。 明白了，喜欢轻型纸的朋友肯定就看中了它便于携带，咱坐个地铁啊，坐个公交也能看会儿书，是不是？但是反感它的朋友肯定是觉得很多书籍啊，我专门选那个精装版，就是为了放在我们家书架永久珍藏的。 嗯、对对对， 你这过个两三年，我从书架上拿下来，翻又臭又黄。那我那钱没少掏啊。 你这个你的英语特别好，就是那些国外引进版那些外国书、嗯、它是轻型纸吗？ 虽然我读外国原版的书籍非常少哈，读过哈利波特，但我买的那个英文原版的确实它也用的是轻型纸， 就是特别轻， 特别轻。因为你知道那哈利波特就一本比一本厚嘛、 嗯、 你要是看到第六部第七部的时候、嗯、它已经是大部头了、 哎、 如果你要是按照咱正常的这种纸张、 嗯、 确实会 特别沉，特别 沉，而且它又算是一个儿童读物、 哎、 你还是要符合小朋友的阅读习惯， 能不能以后啊稍微的就是出版社也能不能这个同一本书、 嗯、 既出轻型纸又出这个精装的、 哎、 啊，然后胶版纸， 现在它确实是有普通版和精装版， 对吧？ 咱不喜欢的不就是你打着精装版的旗号、 嗯、 结果还是普通版的质量吗？ 对对，当然我真的觉得轻型纸挺好的，不沉，你搁包里边一会儿读完了，有些书呢读完了也就扔了， 嗯， 是吧？ 就是对于没有那么大收藏价值的书，确实轻型纸还不错。 当然这卖废品卖废纸是不是吃亏啊？ 不压秤。 对呀、啊、 卖书您有经验 啊 都当废纸卖， 那 我们都去二手平台。你知道这书啊也是一个友谊的桥梁、 嗯、 书赠有缘人、 哎、 书卖有缘人，瞧这觉悟的高低又出来了。 行行行行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是大城小吃，什么样的美食得趁热吃呢？吃热乎的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互动交流，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或者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同样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 孙东林说了，这个冬季烤白薯和糖炒栗子得趁热吃。 嗯 啊，心急吃不了糖炒栗子也吃不了烤白薯，虽然趁热吃，但是千万别烫着。 哎，但是这确实是刚做出来、刚出锅、刚炒出来的栗子香啊。3319一位新朋友、 嗯、 人家吃这个我真没吃过。热西瓜您吃过吗？ 楼了。 热西瓜。 没有。 他说热西瓜可能一般的朋友都没吃过，但是我喜欢吃蒸西瓜。把西瓜瓤放在一个大碗里蒸上6分钟，我觉得就是治咳嗽还挺有效的。 哎， 这回头试试哈。 没蒸过啊， 不知道什么味儿。 涛涛爸新朋友说，这炸糕得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啊。我吃了，这个炸糕确实是啊、 嗯、 就甭管是哪个牌子的，一定是现炸出来的好吃， 否则凉了有点腻。 皮它， 嗯 啊，就真的是皮了。 嗯，是， 嗯， 不如吃茶去。畅想了一下中彩票的事儿 啊， 要是我有一天中了大奖， 嗯， 先买他一套海景别墅， 嚯、 哦，得有景观，再建他一个球场，再建他一个歌房。 嗯， 反正吧，我就是想想，不能当真哈。我觉得做人还得脚踏实地， 谁也不当真。 就是咱就是聊聊， 聊什么？做点白日梦啊、 嗯、 ，daydream a little 是吧？ 但是也挺美好的。 哎， 你也能看出来人家的爱好，哎、喜欢打球， 打球嘛， 唱歌嘛， 是吧？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得趁热吃啊！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去奶茶店，很多朋友是为了买茶饮，对吧？如果你去一家奶茶店， 嗯， 你说你好，店员，能不能卖给我一杯白开水呀？ 这要什么卖，白给你不就完了吗？ 你觉得人店员改吗？ 该给吧。 你觉得该给哈、 啊？ 最近还真就出了一件事儿、 嗯， 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一个吐槽帖的热度特别高。 嗯， 这个帖子底下收获了2000多条的评论，热评更是有10000多的点赞量。这帖子是这么说的：有一位顾客啊，带着他们家娃去逛商场，去了一家奶茶店，买了一杯柠檬茶， 嗯、 也就是有消费哈。消费过后， 这个家长说，我能不能在你们店再买一杯凉白开啊，我不是说要一杯啊，我买一杯凉白开，我们家孩子想喝，但是店员说不行。一番沟通之后，最后呢，这个顾客只拿到了用小杯装的一杯水。随后呢，这顾客回家就发了一篇帖子，提出了质疑，我就是想要一杯凉白开，这样处理是不是显得有些不知变通呢？你说哪个奶茶店它缺自来水呀、啊、是不是？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这自来水呢？ 凉白开和自来水有区别、啊、 就是这个自来水是凉白开的原料，对吧、 啊、 咱把它烧熟了它就是凉白开了，是不是？你就总说，总之人家不缺水，为什么不肯卖给你呢、 嗯， 很快这评论区就炸开了锅、 嗯、 网友们就为这件事儿啊吵翻了，有人还把这件事儿搬运到了豆瓣儿进行讨论，同样引发了网友的激情开麦。有的网友认为，奶茶店提供一杯白水就是举手之劳，顾客就是提出了合理的诉求，你要是担心你那杯子损耗，你也可以明码标价嘛、 哦他就是、 人家可以出点钱买呀、 啊、就是那杯子他觉得是亏得慌， 哎，我这杯子有数的哈， 真抠门啊 那价格敏感行吗？人店员嘛，不敢出现额外的损耗。嗯，还有一些网友啊，设身处地的为门店考虑。 嗯， 他说店员也不容易，大家都是打工人，你要出点问题，负不起这个责任呢。还有的网友把争议的重点放在了顾客针对店员、针对服务行业，说啊，你说这顾客，在这儿发帖子，究竟是人店员不懂变通，还是你顾客强人所难呢？店员头顶有监控，哪怕点一杯奶茶要不凉白开都得罚钱的。还有一些网友啊，勾起了自己类似的回忆，可见一杯白水这样的细节也会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一些痕迹。谁能想到简简单单的一杯白水会在消费者心中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呢？但实际上咱们呀，拨开现象看本质，这回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呀？一家奶茶店该不该为顾客提供白开水？品牌方究竟该不该所谓的变通呢？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有的奶茶店会拒绝给大家提供水哈。 嗯， 记者采访了多家茶饮品牌的运营人员，大家给出的一致观点是，饮品店啊，一般都不会直接出台政策说我们店不给顾客提供白开水，没有这种明文的政策。但是奶茶店拒绝给顾客提供水，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连锁品牌有物料管理和规避财务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啊，人家每天都得盘点一下杯子的个数，用来核对一下售卖量和出库量是否一致，就担心啊，你比如说你店员说我今天卖了5000杯，结果那杯子消耗了6000个，这对不上数，人家得管是吧？一个杯子就得对应一杯产品。还有一种可能是品牌担心顾客要了白开水之后自行 DIY 一下，往白开水里加点料，万一喝出问题你再找到我们店家，这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因此啊，有的店员为了避免给自己找麻烦，避免给品牌找麻烦，才会拒绝提供水。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小事儿在网上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共情，在帖子的评论区当中就有很多人分享了被拒绝的经历。你说啊，消费者对吧，一旦对一家门店产生了负面情绪，很可能很长时间这件事儿都停留在消费者的心中。 嗯， 现在茶饮行业卷得多厉害啊、 嗯、 那各个品牌恨不得都把奶茶做得跟粥似的，各种卷，都在极力的满足顾客的需求，甚至不断的在探索提供超出顾客期望的服务。而因为一杯水引发争议，对品牌来说会不会显得有点得不偿失呢？茶饮行业无论如何是一个离咱们消费者非常近的行业，所以品牌的一举一动也都能迅速得到消费端的反馈。一杯水的问题啊，看上去是小事儿，但是它本质上也是连锁体系如何在门店管理系统和服务上的追求平衡。系统很骨感，但是咱们执行起来是不是可以丰满一些呢？连锁体系需要做的也是系统化、精细化的运营，让顾客有更加美好的一种消费体验吧。 要说这个跟茶饮企业跟消费者之间 更多的除了烟火气还应该有人情味儿， 嗯， 对吧？你不给白开水可能看起来是本分，给了那是情分。关键的问题，如果连这点情分都没有，那我们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就选择那些有人情味的地方去的？ 现在品牌那么多， 对啊， 消费者的选择那么多， 消费者的需求也多。你像美哲拿着二两醋就赶脚对门要螃蟹吃去， 这靠的是什么呀？ 靠的 就是情分。 嗯， 你看有人情味的社会总是让人觉得特别温暖， 嗯，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啊秋末初冬的时节哈，也是希望大家心里多一些温暖，多一些善意吧。 秋末初冬的时节特别好要螃蟹是吧？ 现在是不是该吃公蟹啊？母蟹那劲儿已经过了吧？ 那我哪知道，我母蟹我也没吃着呢， 哎，反正今年我也没吃着什么螃蟹。 要不然你哪天请我点儿？ 嗯，您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啊。没关系啊， 估计咱俩也当不了第一个，当咱们组里第一个差不多。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得趁热吃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来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0800说喝茶得喝热茶，每天早上起来晨练回来煮上一壶热茶，舒舒服服的喝着茶，听吃着早点，听着广播，可惬意了。 哎，这日子多美好啊。 哎， 那实话开说，芝麻酱糖饼趁热吃和放凉了吃绝对不一样的感觉， 嗯， 上周六啊我们吃了日料，本来不想去，因为日餐你知道很多都是生食嘛， 凉的， 太凉了，但是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喝了点加热的清酒，诶，感觉吃下去的日料日餐也没那么凉了哈， 嗯， 前几天家里没来暖气的时候吃水果我都不愿意吃凉的， 嗯， 得稍微加热一下。 怎么加热？ 人去微波炉加热一下。 哦，那水果搁微波炉里， 我觉得真得掌握下火候啊， 哦， 别成爆炒水果了。 哎呀， 现在好了，我们家有暖气了，不用再加热了， 真幸福， 真羡慕您。 嗯嗯。然后白小云说这炸灌肠吧它得趁热吃，还有包括像鸽子盒， 嗯， 啊这些都得趁热吃。 哎，嗯，确实这凉了吃不好吃哈。 哎，鸽子盒时间长了皮了，炸鸽子确实是热的好吃。 嗯啊，嗯，还有很多新朋友和我们留言呢哈，这个刚才看，哎呦这刷到哪儿去了，我再找找吧。 先听首歌吧，欢迎您继续找我们， 哎，找着了找着了， 啊，说 6826一位新朋友说我新加入你们群，发了好几次消息没读过哈，您这个您我不知道您加的是哪个群，但是您现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您的留言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啊，我们待会儿看看您之前发的留言，或者您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微信公众号互动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大雨 烦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过，你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难论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小病太多，你当我是否夸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掩吧，恨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娱乐家，幸运已并不多，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难成魔，存在吗？啊，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衫。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中午好，我是美哲， 请叫我兔子。 Oh my god， 这首歌是我大学同学用了四年的起床铃声，简直是噩梦、啊、 哎呀，那最后这几嗓子确实挺能把人从梦乡叫醒的。 哎，这大学宿舍有人要是上闹钟的话，是不是上一个叫仨 啊？差不多吧，你得看宿舍住几个人嘛。你要是住六个人、 啊、 就是上一个叫六，住八个人上一个叫八，但是问题是叫是叫，能不能起得来那就是两回事儿。 上大学都能起得来吧？ 啊，对于我们这些好学生来说那是没问题了、 哦、 尤其对我们这个专业来说还要出早功呢。 早功是什么？ 还要去操场上练声呢、哦、啊，这个阿波茨德俄佛哥阿白猜呆俄埃夫该，这不每天得练吗？ 行行行，练了半天，练了挺好，业务能力特别强。 那不敢不敢不敢。 接下来我们来说陈女士的事啊。陈女士呢是一名80后，按说工作挺体面。她说呀，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二大几三十出头，存在一定的婚姻焦虑。 二十大几三十出头，按说不应该啊。 二大几三十出头还不 应该。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咱们这种大城市来说哈，其实这个结婚晚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嘛。 2015年陈女士在世纪家园网站，就是一个婚恋网站哈，注册成为了会员。2019年9月的时候，世纪家园的红娘主动给她打电话，并且添加她的微信。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加了微信之后，红娘通过微信给陈女士发信息说，哎，我们有一个婚保服务面试火热进行，全程征集一两年内有结婚计划的单身者。你要说我就只想谈恋爱， 嗯， 不想结婚那单说，你就是一两年内就想结婚的这些单身者，只要两年内结婚 费用就返还。 哦，这还得面试是吧？ 那你得看看呀，你两年之内你只要结了婚，我们钱就退你啊。 婚保服务， 保结婚。 哦， 看到这个信息之后，2020年9月陈女士心动了。你想15年的时候就有婚姻焦虑了，这都过了25年了，是不是？ 哎呦，这陈女士还没解决终身大事，赶紧瞧瞧吧。 就问红娘啊，怎么成为婚保的会员呢？红娘说了，你只要交押金呢，一年内结婚就返还，名额快满了啊，快满了。要求还挺严格的，负责人面试了才行。与此同时呢，红娘还给陈女士发了两张返还转账的截图， 也就之前有成了的。 哎，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口说无凭，你看看有人真返了钱了。 但是我有一问题啊，要是一年里结不了婚呢？ 你要是结不了婚，那你是这个通不过面试的 啊。 我们这个我们要求100%可以结婚。 不是，这还面试能看出来你一年内能不能结婚呢？这相面啊，这是。 我跟你说，就是一听这句话就不靠谱，是不是？ 哎呦， 一年之内必须要结婚打算的，一年内不想结婚的人也是通不过的。 这能不能结婚是一回事儿，跟谁结他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反正陈女士跟记者说，当时啊，她其实想问，但是没办法结婚怎么办？你能不能退钱啊？他认为红娘的回答巧妙地绕开了这个问题， 就是只要你通过面试肯定能结婚，所以不涉及到退款的问题。 陈女士说，在红娘的邀请之下呢，她去了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世纪家园门店。红娘先是在微信上向她推荐了一位条件特别好的男士，等她到了门店没有见到这位男士，哎呀，却有几位工作人员围绕着她推荐产品，见四个人啊收5000块钱。 哦，就介绍四位男士。 哎，见面四个人收5000，他觉得收费太贵了，就没接受。后来呢，他去门店了解这个婚保服务的具体情况，发现所谓的面试很快通过，收费标准是见12个人收费68800。 这也太贵了。 68800见12个人。 你问题你这见的得什么样的优质男性啊？ 反而如果合同期内陈女士结婚了，世纪家园将返还70%的服务费用和同等价值的这个黄金呢、首饰啊，而且陈女士需要配合世纪家园的宣传， 就是一个案例 啊，就是你得成为一个案例哈。 嗯， 70%服务费用的同等价值的黄金首饰，这个玩意儿靠谱吗？ 甭管怎么着，先见见男性再说吧。 在世纪家园红娘的推荐之下，陈女士先后真见了12位男性 啊， 但是吧。都没后续了。 哦， 陈女士说，这12人吧，她都只见了一回，见面聊的时候还行，但是加了微信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 没下文了。 其中俩人啊，这陈女士还主动联系了对方聊天。原来老话怎么说的？ 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座山。但是你看，人陈女士主动出击，最后怎么样啊？ 对方反应冷淡， 哟， 不回复微信。 我觉得啊， 这得是什么层，多少层的纱？ 哎呀，这个不回复可能就是答案吧，我们不合适。 红娘给她的反馈是，你的颜值不够 啊。 这翻译成普通话是你长得太难看，对吧？ 你反正我觉得这不用翻译，它听上去也不是很悦耳。 男方都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他说了，在他的要求之下，红娘介绍了13位男性，主动多加了一个啊。当然见面之后还是没下文。之后世纪家园说了，说合同的服务内容已经结束了啊，我们不再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了。陈女士认为自己被这网站世纪家园骗了，要求退款，但是遭到拒绝。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呢，陈女士起诉了世纪家园，要求法院撤销涉案合同，同时提出了3倍服务合同的共计206400块钱的索赔请求。 陈女士也没少索赔啊， 心情特别低落呀。 嗯， 那你想，这13个人， 这是属于人财两空， 对吧？ 哪个都没捞着， 13个沙都没有一层能捅破的。 反正话糙理不糙吧。 天河区法院一审审理之后认为，陈女士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人，对所需婚介服务应当有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应该清楚并不是经过婚姻介绍服务就能够达到结婚的结果。 嗯， 结合世纪家园和陈女士磋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诱导性言语、不诚信的行为事实，综合本案的案情，酌情认定世纪家园退还陈女士服务费10000块钱。 因为咱说啊，世纪家园确实提供了服务，就那13个人是介绍的，所以不可能全额退款哈，但是还是象征性的退回来。 之前肯定是下了一些迷魂汤， 但是咱们就说哈，第一回这陈女士去他们线下门店的时候，也没有见到那位所谓的优质男性。 咱 你后面那12位，他有没有可能是托儿啊？ 是吧？ 比那些其他品牌，比如他俩能成，没那么显得诚信。 哎呦，我看人他俩能成 啊， 那人线下办了一回活动 啊， 成了6对 是吧？ 哎呀，是不是还挺靠谱哈？ 他们请咱们吃好吃的嘛，咱们 要不咱们把这一段截下来，咱可劲儿夸 啊，然后给郭伟听听，让郭伟请咱俩吃饭。 他们不是号称有赞助吗？ 嗨 啊，我不欠那郭伟老师那顿饭哈，我觉得他们那个赞助品牌不错，要是能有点耳环呢、啊 哎，你比今天 项链啊， 你比今天说这个，假如中大奖，做梦做的还远呢。 你 哎呀， 反正我觉得咱俩可以参与参与，咱们可以当月老红娘去，是不是？哎，总之，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 二大姐三十出头一姑娘，当月老红娘。 你，我们都热心肠。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吧。 哎，反正啊，在这儿提醒朋友们，这个真爱啊，急不得。有时候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是不是？千万别被不靠谱的服务给骗了，是不是？ 哎，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来聊两个，一个是如果有天中了彩票，我想怎么做呢？您有什么打算安排？就纯畅想啊，纯聊天，或者是聊聊现在天越来越冷，什么东西啊得趁热吃，吃热乎。的两种互动方式，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对 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同样可以互动交流。 那时花开说，热汤面、疙瘩汤、胡辣汤都要趁热喝，最好还放点胡椒粉，尤其是疙瘩汤，时间稍微放长一点都不好喝了。 嗯，像秀才说，以前吃饭菜稍微有些凉没问题，现在吃饭吃菜必须吃热乎点的，就觉得吃完了胃舒服，全身暖和哈。 特没谱说，刚接锅的馒头大花卷热乎又喧腾， 哎，这确实主食啊，什么馒头、花卷、糖包，都得趁热吃哈。老宋说，我三伏天吃炸酱面都得吃锅条，就得带着锅气， 哎， 才香。 是， 但是李凯老师得过水，这他不太一样，是不 是？ 是 吧？斯芬克斯说，比利时有道名菜呀、啊，啤酒焖牛肉就是好。好吃有味道啊，然后呢炸糕热着吃特别好吃。 哎呀，没尝过啤酒焖牛肉得是什么味儿。 就是你下回炖牛肉的时候倒半罐啤酒。 哦，但是我倒是知道红酒烩牛肉，那道菜也非常不错哈。但是比利时的巧克力也是挺有名的。巧克力吧，咱最好 趁热吃。 咱就别趁热吃了，要不都那滴的汤是不是？ 你这联想完了之后都不成体系，你知道吗？ 怎么了？那巧克力一加热，它就是粘稠的糊状物啊。 啊， 我们做烘焙的时候还经常会加热融化一些巧克力呢。 哦，是吗？ 欧塞斯说，烤白薯啊，热乎着吃好，烫。我觉得就得是微微发烫烤白薯最香、 哎、 你就是得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然后左手右手哈着气，哦啊啊啊，烫烫烫，但是你吃着就特别香。 知道的是倒腾烤白薯，不知道以为热手巾板呢。 手巾板毛巾呢？ 啊 毛巾怎么热呀？ 哦，你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服务是吧？ 就是吃饭的时候人家会给你上两条热毛巾、 就是、热毛巾啊蒸出来的 啊， 然后呢拿在手里边，对啊，他拿在手里边特别烫，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 您都在哪儿倒腾热毛巾？ 你猜？ 我猜不出来，也不敢猜。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聊您这什么趁热吃比较好吃，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还是和感情相关的事儿。 哟呵， 放开我，我不放，我跟起你，跟你一起下去，这是翻车了，这反正就是 you jump I jump， 你知道吗？那个、泰坦尼克 早上起来呀，叫阿波茨德。 我今天早上时间比较急，没来及。 阿白菜该饿还不该。 我今天早上起得有点晚，没来及练声，但是这不重要哈。 重要的是翻车了。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 什么意思呀？ 我不放，我跟你一起下 ，you jump I jump， 跳下去。 这还真不是那个谈恋爱的事儿，这是一场救援行动，发生在福建泉州一个小区的18楼天台外的一段生死救援对话。这事儿啊很严肃。10月25号早上6点多，泉州市惠安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说有人要跳楼。 他们这个巡特警反恐大队迅速锁定了一位欲轻生女子的所在位置，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啊，直奔十八层的天台。当时呢，这位女子已经翻出了护栏之外，蜷缩在一米多宽的站台上，旁边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随时都可能掉下去。这女子情绪特别激动，她说：“不要过来，你们再过来，我马上我就从这儿跳下去。”因为十八层啊，楼层比较高，救援人员呢不敢贸然行动，只能选择慢慢的接近这女子，而且啊一边偷偷的接近，一边还得跟她聊着天，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 嗯， 这救援人员就问：“你是哪儿的人呢？有什么事儿你说出来，说出来我们都能想办法。”这个缠着安全绳，民警潘文兴攀着围栏，半个身子悬空，尽可能的去靠近这位女子。这个潘文兴提议说：“咱们可以站起来，咱们聊几句啊，聊一下。”这时候啊，女子慢慢的站起身来。潘文兴说时迟，那时快，三步并作两步，这飞身一扑，一把抓住女子的衣服领子扑过去，把女子紧紧的拽离站台边缘。要说啊，这时候轻生女子还是情绪特别激动，虽然被咱民警给救了，但是她仍然不断的挣扎，她说：“放开我，放开我，不然我真的跳了，我不放，说什么也不放，我跟你一起下。”说话间，这两个人呢翻出护栏，这潘文兴啊从外侧把女子托起，大家一块儿把这女孩救到了安全地带。 哎，终于是安全了。 是，但是咱得问问你，多大的事儿你想不开要想轻生呢？经过后来的了解啊，这女孩真是因为感情问题， 哎呦， 一时啊想不开。最后在民警和家人朋友的耐心开导下，女孩也是解开了心结。他说：“我以后会好好的活，好好的珍惜生命啊！不就是走了一个渣男吗？是吧？两条腿的男人他多的是，遍处找。哎，下一个更乖嘛！不会再采取过激的行为，并且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感谢啊！要说潘文兴，他是武警特战部队的转业军人。谈到这个救援的生死瞬间呢，他也说。”其实当时真是没空多想，我就怕自己扑的那一下，不是说抓着他的衣领吗？ 哎， 万一没抓住他，这后果不堪设想。 为人家潘文兴点赞、啊， 点赞，点赞！ 哎，当然了，我们也是想奉劝那些钻牛角尖的女性，对吧？就像美哲所说的那样，是吧？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是吧？ 两条腿的男人遍地是啊，全球有三十。 别接了，咱就说一半就行、是。 我经常看到有什么失恋小组哈、 哎呀， 人的安慰呢，就是说全球有35亿男性，就是你的如意郎君在后头呢，福气在后头呢啊。 再说了，你得练，以后你知道怎么来回望这一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有点傻，对吧？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 没错， 买38层的楼，站在上边比18层高20层。依然不往下跳，珍爱自己的生命， 那是好好活、 哎、 对得起自己父母，对得起关心自己的家人朋友。 国贸38层这两天有风吗？ 你问我呀、 啊、 你还是问胡先生吧， 他现在喝西北风的吧， 那他比较了解，天天胡说嘛、 啊、是吧，一个 喝多了就抽风啊。 这词儿怎么昨天晚上没说够是吧？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什么得趁热吃。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哈。除了什么是趁热吃，另外您还可以畅想一下，假如您要是中了彩票哈，您打算干点什么，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哎呀，快快的说件事儿吧。这个火锅的灵魂是什么？ 底料啊， 肉啊。 那我觉得肉挺重要，但是底料你调的香不香跟底料有很大关系呢。 火锅的灵魂一定是肉。 行行行、 啊、 肉肉肉。 当然了，底料也很重要。 哎 啊，你会调底料吗？ 不会。 当然 了，我会吃。 北京的底料哈，咱北京京味儿的涮羊肉，它就是麻酱。 哎， 你要是看南方， 那是小料， 小料。 人底料清汤锅一般就给你放俩枣， 啊、枣香片 啊，香片 香片和大葱段 啊、嗯， 这个，所以你看底料 火烧小料， 嗯， 最好的灵魂还是肉。当然那个底料，你比如说像重庆火锅，人家里边的底料特别的丰富， 就什么牛油， 牛油， 哎， 然后呢，匀速搅拌之下，烟气升腾，油温激发出来的香辣，尤其是辣椒的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 嗯， 两个小时寸步不离的调制，成了食客饭桌上的麻辣鲜香。 这是什么场景啊？ 这是一位调料，就是调火锅底料的师傅，叫王文军。 哦， 人家原来干这行嘛，一直在饭店干。现如今人家有了一个国家认证的新身份，叫火锅调料理师。 火锅料理师。 哎，人社部这不这两天发了一个职业分类大全，其中火锅料理师成为了中式烹调职业下的新工种。那么担任重庆市火锅协会副会长的王文军说了，说以前火锅行业没有国家认定的专属的职业工种，在众多的技能比赛当中，中式烹调项目下的这些比赛就没有标注过火锅， 嗯， 都是炒菜是吧、 哎、 说这回好了，这回我们都成为了专业技术人才。其实火锅的行业标准原来也参差不齐，比如说油温的把控啊，不同人的做法不一样，油温不当不仅会影响口感，甚至还会危害食客的健康， 这挺关键的。 所以人家现在这回新的职业的工种出现之后特别好啊，既保证大家的健康，与此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行业标准。重庆市人家也就把这个火锅料理师成为了地方特色，组建了一个行为的这个职业能力的规范，据说有六万多人考核获得了这个专业职业技能的证书。 这是当时的地方特色工种、 哎、 但是现在咱们说啊，人家是有国家认证的新身份了、 嗯、 就叫做火锅料理师。 所以人家王文军还说呢，说技高行天下，能强走世界。 嗯， 将来你说这个重庆火锅走遍世界，都爱吃这麻辣口的时候，人家也培养了相对的火锅人才。 没错，以后饭店在招聘的时候，咱有一个国家认证的新身份，是不是也更好就业、 哎、有机会等天凉的时候，我们俩好好说说这个火锅。 哎，不同地域不同的 什么是灵魂。 嗯，这小料怎么调啊、 哎、 底料怎么做呀， 当然 肉片怎么选呢、 啊、 比如我就分不清那些肉的各种部位，什么琵琶肉，什么什么上脑， 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行了。 反正咱就觉得弄得特糊涂， 对吧？ 哎，这朋友们以后啊，咱有机会聊一聊。 开头说的是彩票，接下来说的是火锅。只要是不是火锅奖的彩票，什么都行。 火锅奖的彩票 啊， 火锅奖是什么奖啊？ 你猜。 咱买彩票比较少，这下午再猜吧。 行，今天上午版的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今天下午的4:20还是我们俩。 哎，没错，欢迎您锁定关注。接下来是整点快报，下午见。 下午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脚尖迎着朝阳，冲出起跑线，张开双臂跑向前，拥抱我的蓝天。 飞翔像鸟儿一样，向更大的世界，成长的道路就在眼前，等我去发现。 少年，心中有执着。